怪谈之丧礼。放屁！嗱，呢一句唔系喺度闹紧人，大家千祈唔好误会。放屁系人嘅生理现象，有一啲人讲大话好叻，佢可以话我一世人未讲过一句大话，但系冇人敢讲一世人未放过屁。而放屁呢一种生理现象形成嘅过程好复杂，普通人唔会明白，亦都唔使明白。呢一种现象有趣地方系同一个行为，因为环境唔同，可以引起完全唔同嘅效果。例如，如果一个人喺野外，就算佢一分钟内连续放十七八个又响又臭嘅屁，嘿，咁都唔算咩大不了嘅事。但系如果同好多人一齐，又喺一个好细好密封嘅空间里面嘅话，咁就会引起可大可小，大家可以发挥想象力嘅一啲事啦。大集团业务经理嘅丧礼显得好冷清，同佢生前嘅身份地位完全相衬，而且喺灵堂上边嗰啲人个个神情古怪，显然嗰啲人好善于掩饰自己内心嘅感情，扮出一副若无其事咁嘅样。但系如果内心嘅感觉太强烈咧，亦都唔容易掩饰嘅。呢个时候嚟灵堂鞠躬嘅人，个个样睇落去都有啲尴尴尬尬。嗱，喺灵堂度冇咩人倾紧偈，灵堂里边人虽然唔少，但系气氛好冷清。大集团总经理以下呢，有十一个各部门的经理。按道理，十一个部门经理里面是以业务经理为首。如果副经理的位缺失了，按惯例，董事局一定会提升业务部经理。而现任的副总经理、总经理都曾经担任过业务部经理的这个职位。而大集团的业务范围很广，亦都系形成业务部经理嘅地位相当重要。咁点解喺灵堂度又咁冷清呢？我要同大家花啲时间去讲一下。嗱，先从灵堂正中挂住嗰一幅遗像嚟睇，喺德高望重四隻字下面，系一个六十岁左右、样貌普通嘅老实人。佢天生个样就好老实，亦都一直被所有人认为佢系诚实无比嘅业务部高经理。喺遗照上边，佢两只眼嘅眼珠有啲略为向上，好似喺度嘲笑紧头上边嗰四隻德高望重嘅字咁。佢担任呢一个职位已经超过十年啦，大集团从上到下冇人对佢尊尊敬敬。董事局更加多次咁赞佢系工作忠诚出色，但系晴天霹雳，突然间揭发出佢曾经侵吞嘅巨额嘅公款达到九位数字咁多，而查得嘅记录显示佢分三次作弊，而最后佢达到目的都系最近一个月嘅事嘅啫。咁样嘅巨贪行为，董事会作出了公开宣布的时候用的词句好激动。 你一种明目张胆的作弊绝对没可能没人知，简直就是明火抢劫。而高棍在本集团服务的成熟而言，他没可能会做一些这么愚蠢的行为。所以在这件事被揭发之后，董事会首先召见了高棍，要求高君作出解释，以求挽回他的声誉，给一个改过的机会他。 老实说，董事长对高经理真的仁至义尽。由于数字太大，人人都觉得事有蹊跷。高经理已经年过花甲，而且是单身，没什么亲人，收入丰厚，其实钱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作用。更加重要的是，董事会里面好多成员都知佢为人淡薄、 贪念就唔系好强。从任何一方面嚟睇，佢都冇理由要做呢一种明知会令佢自己身败名裂，而且连亿分之一开脱嘅机会都冇嘅蠢事啊！而更加令人怀疑嘅系，呢一笔巨款下落不明，不知去向，唔喺个银行户口，唔喺个住所，唔知用咩办法俾转移到咩地方，董事会俾佢机会，只要佢将侵吞嘅钱还翻出嚟，就准佢提前退休，就当呢件事从来冇发生过。喺充满疑惑同埋严肃嘅会议室里面，高经理由始至终耷低头，视线唔敢同任何人接触，亦都唔讲嘢。佢喺最后净系讲出一句： 俾一日嘅时间我会讲出嚟嘅。 亦都有几个董事主张即刻报警，但系董事长对高经理嘅印象一直都好好。佢当时一拍张台就作出呢一个结论： 好，俾咗一日时间你。 后嚟董事长好后悔自己呢个决定，因为第二日同样嘅时间，董事会嘅全体成员都喺会议室里面等候高经理嘅出现。有三个董事仲系得到消息之后，特登从好远嘅地方赶翻嚟开会嘅。全体董事冇等到高经理，淨係等到全力嘅噩耗。高经理喺自己集团嘅大厦顶楼，係超过60层嘅地方跳咗落嚟，至少有成千人见到佢身体好似断线风筝咁喺高空跌落嚟，跌落地下。60楼，身体已经完全唔似身体了，所以在丧礼的时候是没有了瞻仰遗容这一项，因为根本没有遗容，怎瞻仰？丧礼是在高经理死了之后将近2个月才进行的，如果不是董事长独立主张，亦都不会有丧礼。董事长觉得如果不是那人自己宽容得过分，给高经理一日的时间考虑，而是即刻将高经理交给警方的话，那他自杀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少，就算死亦都不至于死得变成一团碎骨和碎肉啊！何况个人已经死了。董事长认为一场同事总应该有些仪式才啱。看在董事长发起的份上，参加丧礼的人不少，但是他们就各自神情古怪，唉，咁都系难免嘅。嗱，当然喺高经理死之后，就展开咗大规模嘅广泛嘅调查。巨款分成3次，由大集团嘅帐下转到咗瑞士一个秘密户口，又随即从呢一个户口被调到各大城市，超过100家嘅银行。巨款被分散开，咁就冇咁容易引人注目，然后全部都用现金提走咗。咁样嘅调查所得嘅结果，人人都可以得出相同嘅结论，咁绝对冇可能系高经理一个人嘅能力所达到。因为高经理喺最近1年里面，甚至连出国嘅记录都冇。有同党，同党可能系一个犯罪集团，有头脑精明之极嘅首领，高经理可能只不过系呢个犯罪组织嘅工具。由于佢职位可以调动巨款，所以就变成了犯罪组织的工具。而这个犯罪组织更加大的可能是存在在这个集团的内部。有了这样的结果，调查的范围应该不是很广，但是调查了将近2个月，一些线索都没有。这么多的钱消失在空气里面，有人计算过，就算用面额最大的钱，呢一啲巨款嘅体积亦都足足够塞满一间屋，所以冇可能消失嘅。由此可知，这个犯罪嘅人手法非常之高明。喺丧礼上边，纵使大家都有交头接耳，但系所讲嘅当然亦都系呢件事。